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06章，低烧。 李琴叔把视频通话切断，还在床上坐了会儿。将近数个月的出差让他有些身心俱疲，本来就不怎么好的身体更是有点要累垮的意思，眼下一片青黑，恨不得立马瘫倒在床上睡个三天三夜的。但是明天早上8点就得出发前往机场，去济市进行另一场签售会了。李琴叔捏了捏自己的眉角，盯着黑下去的手机屏幕看了半天，心里有点乱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就在刚才视频通话里出现袁子峰同学喊的那一声子峰的时候，他心里不太舒服，就好像自己的领地被人侵占了一样。他知道袁子峰身边的人要么喊他袁哥老大，要么喊他小峰。长这么大了，李琴叔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么喊他的人，所以当意识到有另外一个人同样这么喊他的时候，他就像是被侵占了属于自己的领地，浑身都不怎么舒服。李琴叔觉得自己这样挺贱的，明明不敢跟袁子峰在一起，却不和对方切断联系，这样对袁子峰是何等的不公平。可是说实在的，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他过不了心里那一关，却又无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正在沦陷。袁子峰这个人和厉于锦这差的实在是太多了，他曾经以为两个人是很相似的，可越是接触越是发现他们俩根本就是两个极端。李琴叔打开水龙头，就着哗哗的水声将水往脸上一泼，整个人顿时清醒了不少。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思绪乱作了一片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赵熙是个极爱学习的人，袁子峰算是认识到了。为了帮他攻克难题，袁子峰一个晚上给他讲了4道题，道道题都很麻烦。等到熄灯后还挑灯夜战，12点了袁子峰才躺上床了。机票是第二天8点起飞，他比李琴叔大概早了2个小时抵达，筹划着要给对方一个惊喜，或者说是惊吓。袁子峰上飞机的时候都还是晕乎乎的，抓紧时间补了一觉，等到下飞机时又神采奕奕了。机场里有卖花的店，袁子峰买了一束满天星。他之前发现李琴叔对满天星并没有过敏症状。等在李琴叔的出机口，袁子峰收到了来自谢廖东的祝福短信，以及袁老爷子打来斥责他的电话。 您老都跟我过了多少次生日了，那还差这一回啊。 哎呀，你个小兔崽子，又找你之恋的姑娘去了。 那个算吧。 袁子峰笑了两声，没说那是个男人，免得刺激到袁老爷子那颗日渐衰老的心脏。袁老爷子骂了会儿也就不骂了，叹息着挂了电话。袁子峰刚一把手机搁下，遥遥的就看到苏甜甜他们了。苏甜甜也看到他了，叹了口气，脸上一脸的愁苦。 哼，怎么了？ 袁子峰一怔，用嘴型问道。李琴叔有点发烧，大概是晚上的时候汗还没消下去就用冷水洗脸，加上这段日子太过疲惫，免疫力下降，所以直接导致了低烧。如果不是苏甜甜见他迟迟不来前来叫他起床，恐怕这人要一直睡下去。 苏甜甜本来是想让李琴书在原来的地方休整几日，不参加祭祀的签售的，奈何李琴书说什么都要来，没法子，只好吃了颗退烧药，这就出发了。李琴书在飞机上补了会儿觉，稍微清醒了点，从出机口走出来，他打了个哈欠，眼神突然就扫到不远处的原子峰，当即愣在那儿了。他下意识加快步伐，飞快地走出来，问道：“ 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不上课？” 原子峰清了清嗓子，把花递上去。军训之后放假三天，没地方去，那个找你收留收留我。李琴书接过花，眉头轻皱：“ 你每天倒是挺闲的呀。” 原子峰被他给气着了。我专门来找你一趟，你还冒险啊你。苏甜甜站在一旁听着，当时乐。 怎么，你俩还打算在这里吵一架啊？ 抱歉。 李琴书叹了口气，轻轻捏了捏自己眉角。 身体不太舒服，说话的时候未经思考就出来了。不上课吗？ 书啊。我刚跟你说了我放假三天呢。 看来我真烧傻了。 是啊。原子峰突然摸了摸他额头，略有些烫。真被烧傻了。我说了什么话全给忘了。 我就自嘲一句，你还真上瘾了。 行了行了，你俩可别打情骂俏了。 苏甜甜终于没忍住插了句嘴。 哎，赶紧去医院看看，秦叔哥发烧了也不说一声，连医生都没去看。 这不是昨天晚上直接睡过去了吗？我也没意识到自己发烧了呀。再说了也没多大毛病，一点发烧而已。 去看看。原子峰一把揽过李秦叔。 等等，你酒店订了吗？没订跟他们说一声，把你的睡眠给订了。 李秦叔说着扭头就要走。 哥，你先去看病吧，这些事我们知道安排的。你说人家当上司的都是什么事情都拿给下面的人去做，你偏偏要亲力亲为，现在倒好，把自个儿给累出病来了吧。 玄子峰也冷不丁吐槽一句，他不就这性格吗？苏甜甜也点了点头， 倒也是，就这性格。 李琴叔的烧不太严重，医生就给开了点退烧药，连点滴都没打，吩咐他好好休息。大家都入住酒店了，第二天又要开始忙碌了。李琴书本来想起来继续干活的，被原子峰硬给摁下去了。你找死啊你！ 一点低烧而已，不至于。你别弄得我一副好像得了绝症的样子。 你要不休息，发烧加剧了，那跟绝症有什么区别啊？李琴书没办法，只好躺下去。只是这个躺着也无聊呀，那干脆跟原子峰聊天吧。说是聊天，其实也没有太多好聊的，无非说说原子峰的军训生活。虽然他自己不太乐意提，但李琴书差不多也能猜到，这家伙绝对是戏里的风云人物。于是只拿这件事来调侃他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